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2章，约孽铸就。江瑶目瞪口呆地看着萧元吐出了那颗珠子，而这颗散发着奇异白光的珠子并没有在半空中停留多久，随即便忽地飞向了不省人事的阿离腹部，隐没在了他瘦小的身体之中。淡淡的光晕渐渐笼罩在阿离周身，在珠子进入阿离身体后，他那惨白的脸色似乎微微有了起色，呼吸也开始趋于平稳，而反观萧远则似乎一下子虚弱了很多，连身体都站不稳了。萧远踉跄着差点倒下，而周围侵蚀而来的浓烟和火焰此时也纷纷突破了黑雾的方向，朝着两人围攻过来。 还差一点，再坚持一下。 萧远咬着牙自语，他用尽全身力气抱起倒地的阿离，看着周围大火，紧接着一件令江瑶震惊的事情出现了。只见一双巨大的灰色玉翅突然突破萧远的白衣，从他背后钻了出来。在那熊熊烈火中，江瑶只能愕然地看着变身的萧远抱着阿离冲破楼顶的窗门，朝着天际飞驰而去。火光慢慢消隐，眼前的场景也逐渐如迷雾般散开。待到再次聚合时，已变为一片纯白。那是一间病房的场景。江瑶静静地站在病房门口，这一次他没有再做什么多余的动作，只是沉默地注视着眼前渐渐清晰的场面，等待即将到来的那段故事。还是萧远，还是阿离，只不过此时的阿离已浑身插满医用导管，一动不动。场景中的萧远已剪去长发，看上去更接近江瑶所认识的形象，而对方眼中却只剩下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阿离，瞳孔中的忧虑愈加浓厚。 三年，我给你的内丹也只能够支撑短短三年，阿离，我该怎么办？我要怎样救你才好？ 萧远轻声自言自语着，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在忙乱的医护人员的簇拥中，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仪上那代表心跳的数值越来越小，直至归零。场景又如迷雾一般消散再聚合，重新出现的萧远颓废地坐在病床边，将头埋在双臂之间，而病床上的阿离脸上已蒙上一层白雾。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救不了你。 萧远的肩膀微微颤抖着，声音断断续续。江瑶走到萧远身边，看着痛不欲生的萧远，却又无能为力，只能作为旁观者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 你想救他吗？ 一个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冰冷的病房。江瑶诧异地抬起头，忽然发现面前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一道奇怪的黑影。 谁？ 江瑶看着眼前那团朦胧的人影，努力想要辨认对方的样貌，却怎样也看不清楚。但眼前这个人所散发的气场让他从心底感到不安。 你是谁？ 萧远心如死灰地抬起头，望着眼前这名不速之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 黑影意味深长地说着，从怀中取出一颗散发着微微金光的物件，而萧远在看到那物件的一瞬间，脸色突然一变。 这是镇魂石。 是的，只要借助这颗镇魂石的力量，我便可以施法让他不死。 黑影没有理会萧远的震惊，继续说道， 只是要你付出一定的代价，你愿意吗？ 只要能救他，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萧远猛地站起身，身体微微颤抖着。 好吧，那可是你说的。 黑影说着，随即摊开手掌，口中振振有词，而掌中那颗物件也在咒语中逐渐金光大盛，并延伸出道道金色锁链，瞬间冲入萧远与阿离尸首的胸口。萧远的脸色顿时惨白，仿佛有股力量不断撕扯着他的灵魂，带来难以言喻的巨大痛苦。江瑶见状脸色大变，他徒劳想要扶住萧远，但双手却穿透了对方的身躯，如水中捞月一般，没有丝毫效果。渐渐的，萧远的意识开始恍惚，他拼尽全力转过头，看向静静躺在病床上的少女。阿离脸上的白布已经被吹了开来，他那苍白的脸庞上依旧没有丝毫的生气。然而随着金光的涌动，阿离那原本紧闭的眸子却似乎隐约涌出一丝难以察觉的颤动。 阿离， 萧远颤抖着看向女孩的方向，伸出手，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他终于看到少女那猛然睁开的双眼，那是一双如厉鬼般空洞无神的血眸。砰的一声，金光终于散去，萧远重重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万术魂魄换取一个傀儡，这就是你的选择吗？ 黑影说着，似乎叹了口气。他收集手中的金色物件，对着倒下的萧远扬了扬手，只见三个光点从萧远的胸口处飘荡而出，落入了黑影的手心，随即消失不见。 可怜的孩子啊，这里有太多罪恶的灵魂逍遥世间，而受苦的却是你们这些无辜者。 黑影说着，转头看向从床上坐起的阿离，而后者眼神空洞，面无表情。 不甘吗？愤怒吗？很好，我给你复仇的机会，而他给你的内丹便是武器。 黑影说着，伸手指向阿离的腹部，只见阿离腹部白光一闪，紧接着一道白色气流从阿离掌心聚集而出，如流星般萦绕周身。 白光，原来阿离所用的杀人白光是出自萧远。 江瑶看着眼前的一切，大脑一片混乱，而在这时，更让他混乱的事儿发生了。只见倒在地上的萧远，样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原本白的几乎透明的肌肤，开始被密布的灰色羽毛所取代，清秀温和的面容变为了丑陋的异类， 尖利的鸟喙，钢钩般的利爪，失去人形的小猿终于在江瑶面前露出了他原来的样子。石鹫。就在那西区别墅差点害他丧命的鸟妖，那个被他失控打伤失去一爪的妖魔，那个在地上奄奄一息最后被夺命白光误杀的石鹫，便是江瑶一直寻而不得的亲友萧远。石鹫就是萧远。不，这不可能，不可能。轰隆一声，江瑶的脑海一片空白，他只能呆呆地看着那只显现出原形的石鹫在那道黑影的控制下慢慢起身，如失去神识的傀儡般与阿离一起臣服于黑影脚下。而那道黑影则满意地点了点头，冷漠地开口， 想要维持复魂术的运作，还需要更多鲜血的祭奠，替我去捕猎吧，这一切既是为了你们的复仇，更是为了我的计划。 不，别去，萧远，萧远。 萧远哥哥已经死了，是你害死了他。 冰冷的话语从身后冷不丁的响起，江瑶猛地回过头，却看见混沌之中一个面黄肌瘦的娃娃头少女正站在他的身后，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阿离。江瑶大惊，连忙转头看回场景，就见那场景已慢慢泛黄，逐渐消散。 如果别墅那晚不是因为你，萧远哥哥也不会被连累，是你，都是因为你，他才会死。 少女幽怨地说着，对着江瑶扬起了手， 我要你为萧远哥哥偿命。 话音刚落，江瑶忽然发现自己脚下那混沌黑暗竟然变得如沼泽般泥泞，一只只黑手密密麻麻地拔地而起，像影子般的争先恐后攀附上他的身躯，撕扯着把他往下拖。 放开我！ 断层的记忆慢慢衔接了起来，江瑶想起自己的诱饵任务，想起自己中招失去意识前的画面，他奋力挣扎着，而他体内的平息已久的力量海洋也在一系列精神刺激下荡起了阵阵涟漪。随着涟漪不断扩大，混沌的四周开始剧烈动荡了起来，紧接着如琉璃一般破碎殆尽。轰隆，耳边的水声震耳欲聋，江瑶猛地清醒，却惊觉一阵水气伴随着失重感扑面而来，他赫然发现自己的身体正急剧下坠。电光火石之间，他条件反射地挥手伸向身边的一条藤蔓，随着一阵啪啪声响，经受不住冲击的藤蔓应声而断，但也让江瑶的速度稍稍慢上了几分。得到了缓冲的江瑶瞪着泛红的双眸，求生的欲望让他下意识地驱动着身体内的能量脉流，只见他双手紫光一闪，随即化手为爪，狠狠地抓向了坚硬的岩壁。哗啦啦，被抓落的碎石滚落而下，岩壁上赫然出现了五道长长的爪印，江瑶那被紫光包裹的五指犹如钢刀般插进岩壁之中，而江瑶则借此之机终于稳住了身形。缓过神的江瑶低头向前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此时他正挂在一处岩壁之上，而身下的大坝水声沸腾，若是再慢上半拍， 他恐怕将瞬间被血红的气流吞没，死无葬身之地。 你逃不了了。 稚嫩的声音从头顶再次悠悠传来，江瑶咬牙抬起头，正对上了一双充满怨恨的瞳孔。 我恨你，我恨你夺走了我的萧远哥哥。 悬浮在半空的阿离瞪着空洞的双眸，死死地盯着下方的江瑶，僵硬的脸蛋上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惊慌。江瑶甚至能看到他那破旧衣裙下那已经掩盖不住的腐烂身躯。 死吧，为我的萧远哥哥偿命。 砰的一声，夺命的白光从阿离的手掌中飞出，如锋利的刀刃直插江瑶的面门。江瑶见状连忙躲闪，堪堪躲过一劫，却不想那白光却恰好击中江瑶攀附的石壁，顿时碎裂的石块连带着失去支撑的江瑶直直坠向了下方奔腾的激流。